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企业因人成事，领导人很重要。有一句话呢，叫做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那一个企业发展的怎么样，很多时候呢，需要看企业的那群领导人到底怎么样。那透过企业的领导人去分析企业的前景，往往啊，行之有效。纵观古今中外，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伟大企业，那都会和一个或者几个伟大的人联系在一起。而这个人的自传或者经历又会告诉我们啊，很多这样那样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。我们啊，虽然没有真正见到过一个伟大的企业不需要一个伟大的人，那只需要大家按部就班，在某个伟大制度的指引下执行就可以了。企业因人成事，却不会因事成人。所以啊，我们看一个企业的时候，一个办法呢，就是看这个企业是谁领导的，有哪些人在管理，又有谁出钱去投资了，投了多少钱。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如何赚钱，也许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过来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运营企业的人或者投资企业做大股东的人是我们信任的，那么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盲从说这家企业是有前景的。当然呢，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过程。接下来呢，我讲讲难点以及应该怎么办。首先呢，常见的情况是，如果一家企业的领导人已经很有名很有建树，那么我们可能啊，也不需要透过这个领导人对这个企业去分析什么了。比如说2017年贝佐斯领导下的亚马逊是非常成功的，那这个时候去分析贝佐斯，然后得出结论说亚马逊很牛，显然是个笑话。而1997年亚马逊刚成立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透过分析贝佐斯得出结论说20年后这个企业定会大放异彩，这个分析人一定很牛。所以啊，透过分析人去分析企业，难点在于一个企业还没有成名的时候。现在创业公司多如牛毛，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创业公司是行还是不行呢？那透过创业者去看创业公司，我们要看什么？彼得蒂尔啊，说过一句经典的话，创业者要去做那些很重要但是还没有人注意到的事情。那这句话呀，适用于发明了苹果电脑后来又发明了 iPhone 的乔布斯，也同样适用于后来在《未来之路》这本书里对未来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做出准确预言的比尔盖茨。这句话很有指导意义，但是啊，这句话并不实用。我个人的观点是，若能够分析出那些名声不显的创业者异于常人，分析者本身也得异于常人。但是呢，如果我本身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？有一个办法，看已经成名的牛人啊，对这个人的看法是什么。举个例子啊，马化腾今天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牛了，尤其在社交领域，全世界啊都有点无出其右的感觉。而 Snapchat 这个软件到底怎么样？以我个人的阅历啊，去判断90后创业者到底是天才还是庸才，能不能像马克扎克伯格一般一飞冲天，那我做不出这个判断。但是呢，腾讯公司啊，居然给 Snapchat 投了很多钱，拿走了 10% 的股份，地地道道是个大股东。那么我不信自己，可否相信马化腾在个人擅长的领域里面所做的判断呢？所以啊，注意观察那些已经被证明的牛人是怎么对待那些尚未成名的创业者，这是我们去判断企业领导人行不行的一个捷径。其次呢，你要知道已经成名的人也可能会变，时代变了，那某个时代里面啊，非常牛的人在新时代里可能不知所措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尔盖茨在 PC 机时代是英明睿智的，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啊，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牛人可以一如既往的牛下去，带领企业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呢？这同样不好回答。在我看来啊，人有自知之明啊，其实是一个牛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一个人呢，如果有自知之明，一定知道什么地方是自己擅长的，什么地方是自己不擅长的，能够在瞬时中不断思考自己的短板并看到危机的人，往往更值得信任。所以呢，我们通过观其言听其行，多少可以做出判断。另外一个很有效的途径是提高自己的判断力。我觉得啊，阅读人物传记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，见多就会识广。其实啊，我们看了很多传记之后会发现，很多人从不牛到牛，从牛到不牛，都是一个套路，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。读万卷书如行万里路，是进行人物分析和提高人物分析水平的有效途径。归根结底，透过人物去分析一个企业，那考验的其实是我们作为分析者本身的水平。 不要相信啊，一个傻子能够看明白他人到底是睿智还是傻子，这不现实。透过人物分析一个企业是一个有效的途径，但是呢，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，到底都有效就不好说了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虽然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，我们最好呢还是每天多思考思考。而古人撑不起我见多识广的前提条件，不是一个人的智商怎么样，提高个人的阅历是你啊可以透过人物去分析企业的关键。当然了，见多识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途径的一种。那如果你对企业分析有兴趣，不妨从今天开始就选一些企业仔细研读一下其创始人的生平轨迹、那行事作风、采访稿件，同时呢多读一些企业兴衰、人物传记，然后再进一步分析思考。虽然呢透过人物去分析企业很有效，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，熟练掌握这种技能呢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没有什么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